同一人非什么这样好讨，莫不是夫郎愁，男嫌女貌，莫不是强婚配呀？这乱吵叫没香，你把那好与香告问呐、啊，香因何故无痛哭了？梅香雪花好颠倒，身材智慧乱解嘲，连贫济困世人，到那有个笑，手旁棍